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63集。20日当夜，上海滩的受难日，人人盛装出席。下午从师傅就来了家里，给阿音弄头发，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了什么，韩听主旨说， 今日带你去看那木雕。 冷冷淡淡的，阿音习惯了。他应是不知，阿音那夜已经看过，还划过。到了俱乐部，是个日本人常聚堆的地方，今日包了整场，只有中国人。是不是彻底的中国人自然不好说。陈万良先上台假面着说一通好话，无外乎是今日拍卖所得款项都用来和平救国。和平救国，上海如今听腻了的四个字，收音机里日日循环，报纸新闻亦不免俗，要先把你脑袋里的反抗心思全部除掉，一起做行尸走肉般的活死人。阿音不多想，同韩厅主晚到落座，却见着唐三也坐了下来。他往日里跟着韩厅主都是四处隐秘的地方一站，什么风吹草动都逃不开他眼，时刻机警着。今日唐三也坐了，可是要拍个宝贝物件回去讨老婆了。阿音歪了头打趣道。韩听竹见怪不怪他这副爱调笑的样子，唐三有些脸红。 阿姐莫拿我说笑了，今天帮先生韩家。 不多是女人帮着叫吗？ 先生心疼阿姐，不愿阿姐做这些事情。 哦。阿音忍不住笑看着韩听竹。却见那人假意出神看向台子，陈万良的虚伪讲话听得比谁都认真。真是死要面子。陈万良总算撑着他那干瘪的身子骨下了台，毕竟今日主要事宜是从这些铁公鸡身上拔拔毛，手脚麻利地放了桌子，桌上摆了木锤和木板。拍卖师上台，可甭管放上来的是什么年头的拍品，也无论拍卖师讲得多么天花乱坠，无人叫价。阿音不经意地看韩听竹的表情，他仍淡淡的，好似眉尾的那一小道疤都在诉说与我不相干。可他以为今日既然让唐三坐下，且唐三明说了是帮韩听竹喊价，总归是要买个玩意儿回去吧。阿音忍不住低声同他讲，这个嵌罗电晶盒真是唐年间的，值得收藏。韩听竹仿佛听到了做回应般的点点头，可唐三却无动作。阿音心里想着，也就唐朝的物件我能帮你看看，别的可就不懂行了。但阿音承认本意也就是看看热闹，再见见永成落入谁手，就已足够不枉此行。陈万良见着众人无动于衷，当时这些东西入不了眼，他也是个只认钱不识货的，便知会后台上最金贵的。洋行懂拍卖的人直说不好，这最重头的自然是要放在最后。陈万良千怕万怕，怕的就是这事儿办砸，踹了那多嘴的人一脚让他收声，却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引了韩听竹上钩。拍卖师神神秘秘开口， 看来刚刚那些小物件入不了各位的眼，现下上来的这个可是最珍贵的，大家瞧好了。 说这话时，阿音正百无聊赖地数那茶杯上的纹样，一片寂静后，他总觉得有些莫名的情感在牵引，一抬头，那盒子中取出来的可不正是永成。纹样也不看了，他靠在椅子上揽了身上的披肩，视线不移，拍卖师在啰嗦地讲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。阿音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还有人比他更了解吗？一束光打在放拍品的台子上，阿音看的不是木雕，看到的是盛唐僧人。最清晰的一声是身旁隔着些距离的唐三，叫了永成的第一声价，也是今晚整场拍卖会的第一声价。阿音记不太清当时还有没有人竞价，韩听竹开的确实不低，却也不算高的离谱。 若是真有瞧上眼的，还是舍得再开价的。或许也有原因，是他们不敢，不愿同韩听竹争。不论有没有，不论加没加，最后永成终归是入了韩听竹的手，亦或是说阿音的手。他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阿音。那时候阿音心境如何，回想起来满是苦涩。当拍卖师说出这座唐朝天宝年间的木雕由韩先生拍下时，他甚至无暇去纠正年代的错，眼眶实在是酸，又有些无名的情绪在涌。四周是长久不断的掌声，在恭贺韩听竹喜获至宝，至此也宣告可以放心拍这场拍卖会的所有拍品，毕竟天塌下来还有韩听竹顶着，落不到他们小老百姓身上。韩听竹瞧着周围热络没有停的架势，阿音正扯了衣襟旁别着的手帕，尽量得体适宜地擦拭眼角。他挥挥手，示意拍卖师继续流程，终于场面恢复如常，轻身握了阿音一双冰凉的手，好似掌声化为了无形刺眼的光，照得他泪目。 秋过了，阿音还敢上？ 阿音回握他手，强撑着扯出了个笑。为何？不说清楚，单一句为何，韩听竹心中清楚，答案也清楚。 为阿音。 听了他压着声音道的三个字，阿音轻笑一声，泪珠亦不受控制地垂落，滴在手背上，又滑落到两人交握的掌中。 蠢死了，这本就是我做的雕，还要花大价钱买回来，上海滩最蠢的还有谁比得过韩听竹？不止上海滩，整个中国都无人可比。 可凡人韩听竹啊，他最长活不过一百年，何以至于要真真切切地抓走阿音姑娘的心？四只手叠在一起攥成团，韩听竹掌热，阿音掌凉。有人道长恨水，有人道意难平，亦有人道别离苦。古语讲凡有所向皆是虚妄，劝你不当恨水，意中虚平，苦乐相随，苦乐同随。可参详人生奥义，并非只有独一条的通天路才是正途。恨便要久恨不绝，难平便永恒不平，苦便独知贫此情。人生数顷刻分明，真正握得住的实在是屈指可数。不论如何应当自珍。再不讲话，两人就静静地观望着。一件又一件拍品被拍下，唐三亦不再喊价，好似今日任务就此完成。刚刚被冷落的嵌罗殿经盒，还有雍正年间的青瓷碗，又拿了上来，通通有人要。陈万良笑得合不拢嘴，赚得盆满钵满，诚然大头要交上面，可他抽一部分的成，也不枉提心吊胆这一夜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